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，只要不后悔，春风一吹忘了谁，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，你会对我想对会不会对不对，也难怪我有点累，东篱下冬日睡，原上草春风吹，到夏天我便睡，追过玉门关，追过南泥湾，你在北方注定抛弃谁，追走了河水，追散了云堆，我在世界不巧背着谁，你可以纵用三月的梦泪，能否保证十年的约会有人放生不归，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，只要不后悔，春风一吹忘了谁，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，你会对我想对会不会对不对，也难怪我有点累，冬里舍冬日睡，月上草春风吹，到夏天别睡， 情歌。

交错，时光如梭，你是自我，享受着魔。 空的声音，后来

心情却总是欲言又止。 些虚假与真实，这样算不算是我的古诗？明月照进离愁，游人不知疲惫，长夜不见星空，空醒难必宿醉。独坐青山不语，闲云一去不回，梦想褪去年少的皮囊，支离破碎。让我看透这个世界虚假与真实，心情却总是欲言又止。这样算不算是我的故事？ 夜的葱花一片梦里他开几回，心事数尽白发回忆，往事成灰。湖光烟雨中也不及想念的美，我愿丢尽一生的思念，远走高飞。 是现在这样的四月，柳絮风

谢你如此精彩，耀眼做我平淡岁月里星辰，其实都是片刻，也留恋片刻的永恒。但愿这漫长星辰斑斓的黄昏，傲寒

思念让人心伤，它呼唤着你的泪

好不容易，就算是等待只换来对不起，我还是可以说服自己，舍得每一段风景，因为舍不得自己再想起。